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有 AI 一路听风骚一路行下街，我是小张张。 今日要吓假婆，贸然喊危吃太傻， 我是叫我做大傻 呀。 我是马小强。 好耶，最好呢废话少讲。 好耶好耶，开 party。 今日少少雨啊，有几时就雨晒慢慢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听住风骚爆人，十点到一点钟。非常之有呢一个新闻嘅触觉，同埋咧好有意思啊！就用 AI 除咗系玩好多嗰啲咩，又配嘴型啊，又唱歌啊，诸如此类，亦都系我嚟救人嘅。 呢、這个犀利啊！ 好犀利啊！ 失踪啊！ 寻回失踪者啊！ 哎呀！ 留意今日除咗阿 Leo 同埋小师妹咧，仲有啲嘉宾啊，讲呢方面嘅话题啊！ 哎呀，我唔记得话呢晚个山度，等阿 Leo 揾我。 佢未应承你， 有个 fans 都问，咁啊，你又话走去山嗰度拎食， 咪就系烧书啊嘛？你要去，你烧咗一本书之后，跟住佢哋揾你啊嘛。 我去消暑。 唔系你今日了解一下究竟佢哋点样用 AI 寻人先？ 好嘅，系、okay, 啊，咁嗱，天气 你再风险评估一下， 系啊， 但系唔好学， 唔好玩， 唔好 攞呢啲嚟写， 冇错， 唔系好似 系啊，冇错，冇错，系啦，仔， 呢啲唔好玩， 系啊， 三个印花， 好，三个印花，冇问题，一 次过俾你。琴日都有啲人话要俾印花 你 啊，阿马老师，琴日啊。因为佢哋赞呢个剧，系咪好多人都有好大嘅回响？第一啦，咁啊赞阿 Ray 啦，当然做得好啦，小杨杨啦， 哇，杨杨我真系， 仲有嗰个好衰个老公， 系有两个字形容，但系唔出得街。我一讲欣欣就明 白，我真系觉得好老土。 你都做得好好啊，我觉得难得嘅系你琴日做嗰个老公都做得好好， 一入格。 我几惊你叫阿 Michael 做，系啊 ，Michael 就要系啊，佢要谂一谂咯，系啊， 我只系 谂 住你 嘅， 唔系佢做啊，小宝。 因为佢放下身段比较难 啊， 你明嘛？ 佢系好丈夫嚟噶， 偶像包袱啊嘛， 冇 错啊！你估你咩？ 我知啊， 嗱，难命一条。 片段人间最特别嘅就系、是。笑下又喊下，喊下又笑下。琴日有一个听众我好深印象，佢话佢做紧男人的浪漫。我头先都有同阿马小强讲，琴日佢食紧一个男人嘅浪漫饭，你知咩啦吓？咩知足火腩饭啦，系咪？叫男人的浪漫。佢一路食一路喊，我唔知佢喺酒家食啊，餐厅食，定系边度食？ 咁人哋咪好担心咧？系咪好难食啊？你冇嘢啊嘛？ 系咪食埋呢餐冇钱食？ 你可以叫第二啲嘅，其实唔系一定要食豆腐火腩饭 啊。 唔系，我觉得佢系咪谂紧自己啊离婚啊分手嗰啲？ 系嘅，有时啲古仔会触及到你自己一啲以前啲回忆啊、故事啊咁样咯。 每一个人都会能够代入到落去咯。呢一个我觉得就系广播剧佢有嘅魅力所在，以及就系你用声演啦。你听完之后嘅话，其实你自己有好多无限嘅画面同埋想象，系你自己做导演嘅。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好正。诶，亦都好多谢你，你俾咁嘅机会咧。我觉得其实琴日小羊羊咧系真系。能够发挥到佢自己本有嘅一啲 talent 咯，系咪？即系其实系啊，我觉得 佢非常好。 其实讲一啲 making of， 因为我哋后边嗰啲嘢做完之后嘅话咧，你 系 搞喊咗两个人嘅。 系，冇错。 平时你多数都系搞喊我嘅啫，我 系 比较容易喊，因为我喊爆。 唔系小羊羊都 喊，但系小羊羊都喊，跟住就大 有啊， 系啊，我哋流泪眼对流泪眼啊，跟住收尾佢就 系 话，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就我唔敢望你哋，因为咧 我惊爆， 我好早已经开始喊，但系其实个剧情未去到嗰个位置，我已经一路系咁嘅滴眼泪咯，成个台都系咯，咁我就惊我会惹到大家都喊，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就应该即系你未去到嗰个爆位，你应该慢慢酝酿噶嘛，就系咁咯。点解一做咗我望一望，哇， 佢喊得犀利过你， 红晒啊只眼， 佢都系 你几衰啊你， 我所以我今日赎罪。 今日搞翻笑大家， 系啊，实在 OK。 其实咧，声演呢两个字咧，我真系觉得不足以形容咧广播剧。声演即系用声音啫，但系其实咧，我就睇翻咧过去呢一两年咧，我哋嘅片段人间啊 ，Sarah 每一次喺角色里边嗰种融入咧，系 more than 声演嘅，佢系。真眼泪真鼻涕咁样去做嘅、 啊、 每一次，即系当嗰啲感人嘅 血入晒肉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其实好痛苦。 我知道啊， 所以阿李子光惯，李子光每次入嚟见到喊到女人，你又嚟， 唔系啊，同埋最好笑咧，佢有一日佢一日话，哎呀死啦，呢、這个角色我用咩声咧？ 咩声？ 系啊，即系咩 口吻 啊？系 啊， 想 就 把声明出。 啊、 我睇下你啲剧本点样，因为我会转言嘅就系唔同嘅。声嘅话，即系究竟出嚟嘅时候会有啲咩效果？ 系啊，呢、這个非常好 啊！咁我觉得应该会俾大家有多啲唔同嘅一啲即系玩法，你先至系正啊嘛，咁、 okay, 样咯。 今日我哋亦都有个新进，希望佢可以担大旗。 系，我哋都希望片段人间可以有多啲嘅机会俾到我哋有一班 嘅 就 系 佢哋可以有咁样嘅演出嘅机会咯，等大家好似一个大家庭咁样，系咪？咁、 啊、 就太好啦！我哋都谂咗一个。系嘛？我同你头先系都谂咗有一个即系、 啊 就是、有一个 project， 希望做到啦， 希望真系做到，我觉得真系会做到， 系 幼稚嘅事竟成， 密切期待吓、啊。好啦，咁啊，对于大人嚟讲有好多梦想啦，细路仔更加啦。咁你细个时候咧有冇谂过？即系无论几多岁都啊，第时想做咩噶？你有冇谂？ 细个时候有。 你想做咩噶？ 律师。 你想做老师噶？ 律师。 哦，律师。 我讲过噶啦。 我 细个 好多嗰啲可能即系作文嗰啲，但系去到我真系识谂咧，我真系想做广告嘅。系啊， 跟住 好 细 嗰 时 候。 系啊，我都系走去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嗰阵时仲有，而家冇啦，即系学广告设计。 就因为你读到。 執咗粒，係咪？好難得，因為出咗一個財進。 嗱， 我哋冇人可以跨越你嘅成就啊！你明嘛？咁所以就誒唔好啦，都係 cut 咗佢好啲。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系、是、啦啊！树立咗， 唉、哎，多得你唔少。 冇、错，其实细路仔咧谂佢做咩咧，好得意嗬！即系佢由嗰阵时佢认知啦，可能佢接触嘅嘢啦， 系啊，老师啊，警察啊，医生啊， 同呢个咩前途啊、入息完全，即系我觉得即系大部分都系咁嘅。譬如我仔细个咧，佢成日都想做嗰啲叫铲泥车司机啊、 哎，好玩、啊， 因为佢觉得系啦，佢就觉得好玩咯、啊，即系揸住个铲泥车咁样兜起啲泥咁样样。咁、但系到大个可能又已经唔系呢样嘢啦。咁香港有间巴士公司咧，就邀请咗十个中学生去体验做车长，咁都有啲媒体访问啊，佢哋话，因为咧，我觉得咧做车长咧系一个好好嘅任务啊，即系将每一个乘客咧安全咁带咗个目的地，咁所以试完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到底第时做唔做，其实又唔系好重要，佢体验啫，佢而家觉得呢个系佢个梦想。我记得我仔女细个嘅时候咧，参加过一啲好得意嘅嗰啲叫商业活动啦，又要俾钱嘅。就參加咩咧？去體驗下做咩空中小姐，即係商發人啦。 點解你會帶佢去嘅？ 因為想佢試下嗱，兩 個跟住參加講者， 因為嗰啲係你想佢去啊嘛。 跟住做星巴， 係啦，即係呢個係個問題啊嘛。係 啊， 唔係佢想去啊嘛。 有啲都係我哋自己嘅諗法。咁啊，因為咧佢好即係有啲好迷你嘅嗰啲制服俾你著住，咁啲爸爸媽媽就影下啲得意嘅相做個紀念。譬如做好飛機師啊，又或者咧佢做嗰個入境處驗嗰啲行李啊，即係佢淨。经历一次，系啦系啦，而经历一次佢去坐飞机啊，中间个过程，咁我都体验下人生都几得意嘅咁咯。 咁你有冇问过佢哋嘅感受啊？ 吓， 系你体验，好似唔系佢哋体验。即系我意思嘅，除咗你，爸爸爸爸，我第时大个咗，我想做一个消防员。咁你带佢去啫，嗰啲消防员嗰啲真系 好 开 心啊！ 佢哋好英勇啊！咁就话啫， 我有 你带佢去，佢哋咁样带佢哋， 又要攞碟嘢俾你食，又要帮你怼个碟落去，系啊！但我哋香港有个主题乐园咧，都有呢啲咁嘅体验噶， 玩啲咩？ 系啊，佢唔系佢系。去嗰啲幕后啊， uh-huh. 即系去譬如话《机动游戏》后台啊， 即系睇下点样操纵啲机器。 系啊，仲有最好玩咧就系大巡游嗰度，佢、会即系去到后边睇下啲人点样做准备功夫啊，同埋舞台嗰啲经理啊，又分享一下做舞台。 系啊系，呢啲 嗰啲真系我觉得系好好玩嘅， 即系啲小朋友去到咧，你既可以体验，跟住可以玩。我反而觉得呢啲好啲， 除非你话空姐嗰度可以俾佢搭飞机， 即系喺个香港上空转一个。圈或者向飞机食一个飞机餐，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你啊 多啲 嘅 参与， 唔系啊，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噶， 多呢啲啊， 就算你去外国 啊， 你都有噶， 系啊， 唔系话一定系一个行业咯，一个行业都系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去到瑞士，佢梗系会介绍你去嘅参加朱古力厂， 系， 跟住又睇下啲朱古力点变出嚟，到最尾嘅就你临走嘅时候，佢一定有几粒朱古力俾你食，呢啲算唔算系咧？即 系 会唔会因为咁样？第时大哥，我希望我要做朱古力师咁样咧，会唔会啊？ 我参加过一个旅行团咧，澳洲咧就参。加嗰啲叫做牛奶嗰啲啊，即系点样揸牛奶咁啊？诶，你出嚟咁啊，叫咗我出去，跟住又试下 呢啲， 我都唔中意。 系我最 剃羊毛有冇试过啊？ 有， 我觉得好 勉为其难咯，系啊， 咁样 系，应该就唔痛嘅。如果系咁嘅话，系啊，总之 唔舒服。 唔系唔系，即系其实我最怕嘅就系呢啲所谓叫做体验嘅嘢咯。因为其实有时有好多嘢，你见到嘅就好。我哋而家想揾下现场嘅观众嚟一齐，即系做啲，或者系。魔术师无端端想搵一啲， 魔术师我系中意， 我唔中意， 我中意。 嗌你上嚟刀锯美人，你好惊啊，大佬！ 我试过啊， 你试过 绑住啊，魔术咯，上台啊， 魔术系点噶？ 我唔记得咗啦。 你唔系妹嚟嘅， 我唔系妹， 你真系现场观众嚟嘅。 因为我想感受一下。 系咪 Mr. X 啊？ 唔系。Mr. X 自从做完我嗰个 show 咧，就去咗加拿大啦， 唔做啦，真系 收山啦。 又 系 你， 关我事啊！ 嗰次做咩嘢啊？我想知。 佢绑住我，佢请我上堂，我第一时间举手，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做呢啲嘢。第一时间举手，阿先生咁样，佢唔系叫我阿叔嗰阵时，阿后生啲，上去之后咧就绑。 点绑法？绑嚟柱啊？定系瞓喺度啊？定企喺度啊？ 绑绑手绑脚，然后咧就蒙埋我对眼。 哇！ 系 咪射飞镖啊？ 唔系射飞镖我唔制， 射飞镖而家唔喺度， 我射就得，佢射就唔得，系啦。咁跟住咧， 佢就有一塊布吸住我嘅。 哇，好驚啊！ 好驚嘅，即係 唔知你做 乜， 唔知 佢有冇同你解釋究竟想做啲乜嘢啊？ 冇冇， 一嚟就請你上 嚟先，即係真實啲嘅感覺。吸住我啦， 有冇震嚇到？ 我冇，因為我 你實搞搞震啦、啊，你唔震你都會搞震，喐喐喐，咁樣驚死，唔知你嗰啲啦。 其實咧，呢個魔術好簡單嘅啫，佢一解開我咧，其實我去咗第二度。 哦， 但係我係感受到係 喺邊度翻咗屋企啊？佢哋想送走你。 台下嗰個好乞人憎， 變走嗰個 用魔術變走佢啊，又冇買飛。 但你真係一擘眼就係另外一個地方。 系啦，去咗其实台下边， 哦， 边个地方？ 但系有冇人喐过你啊？ 梗系有啦，我唔知佢点整， 哦， 我唔知 道，你都唔知点。 但我落翻去咧个台， 即系瞬间转移。 系啊，个台仲有嗰个，即系我坐嗰个位喺度嘅，人杰冲，梗系有个美女咁啦。 瞬间转移咯，呢啲咪就 系 转移咗，你唔知去咗边度啦。 系啊， 跟住又嘣咁样，跟住咧你又翻翻嚟噶嘛？系有冇翻翻嚟啊？ 有，睇飞啊，未睇完。 定系去咗个结界，唔知去咗边度，或者去咗 B 院啊？ 最紧要系买飞 去睇另一个 show。 O、okay, K， 我估唔到你做呢啲咁嘅嘢。 我贪玩，我魔术我真系好有兴趣。 我超憎，即系我总之超憎嘅就系任何嘅表演，佢就话：有冇人想上嚟听 我 第一第一 十对手？ 好啊，咁下次同你一齐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他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提出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第三季经济按年增长 4.9%， 增速较第二季回落 1.4%， 但好过市场预期的 4.4%。 今年头三季经济按年增长 5.2%。 统计局说头三季经济持续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但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下阶段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找好以出台政策落实并彰显效果。房協今年12月起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包括将单位丢空或者非经常持续居住的租户会被视为滥用公屋资源，而非经常持续居住的定义将更改为超过三个月。如果调查属实，房協会考虑发出迁出通知书及收回单位。如果因为作出虚假陈述、违反租约条款等而被终止租约的前公屋租户及在租约时年满18岁的家庭成员，房協会将个案通报房委会。有关人士有可能由终止租约第二日起五年内被禁止再次申请公屋。房協总监潘元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过去三年大约有1000多至2000宗个案被终止租约，当中30多宗是因为滥用。他说房協会派职员定期家访，亦会不时突击巡查。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96人前往参拜靖国神社， 经济产业副大臣和首相助理小李泰宏亦前往参拜。属于自民党的联盟副会长冯泽一郎表示，将和平的宝贵传给下一代是他们的重大使命。首相岸田文雄昨日供奉祭品，至于经济再生担当上新藤义孝和经济安全保障担当上高市早苗，以及经济产业上西川康稔分别前往参拜。中国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大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1点，跌一点，成交金额2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0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55.6，比亚迪股份255.8升15蚊，盈富基金18.4冇升跌，腾讯控股299.8跌2.4，恒生中国企业61.76升2仙，药明生物47.95跌2.1，美团系112.8跌7，中芯国际21.15升6毫。阿里巴巴81.9跌1毫，友邦保险69.9升5毫，中海油13.68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瑞士法郎0.9，加元1.364，人民币7.301，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1,974点，跌66点。港金报18,0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89美元，卖出1,9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美孚站啦，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啦，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就是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荃湾站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咁讲翻路面先啦，喺九龙区。由于是有人在危险位置，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需要全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回去嘉陵街，就是有人有危险位置，现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回去嘉陵街，亦都影响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在港岛区金钟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花园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金钟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花园道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就挤塞，都是受金钟道的意外影响，现在龙尾都很长，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交汇处。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在对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九龙湾港铁站，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这段路都是车多，现在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 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啦，近住富泰村一段呢，而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黎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呢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而家龙尾呢排到去科学园啦。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较早前咧，美孚站咧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啦。咁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嘅行车时间咧，就要额外多十至十五分钟嘅。咁而家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咁啊陆续回复翻正常啊。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就会陆续回复正常。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院委大院。 李书杰，我唔知道我讲得啱唔啱，我觉得而家工作有啲乱，我哋就好似无头乌蝇咁周围乱飞，有必要重新梳理下工作上嘅方式同计划。 由张新成饰演嘅年轻干部林志伟性格直率，一上任就对原本嘅工作方式提出意见，究竟书记会唔会听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那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三早上十点四十二分嘅，有时咧睇一啲新闻咧，啊会学多啲嘅知识嘅，咁啊睇到网上有个人分享，佢话：哎呀惨啊，我老婆咧大肚啊，咁样，因为佢一个 惨大肚 未讲完晒，因为嗱佢系一个租客嚟嘅，咁老婆就大肚啦，咁个业主就即刻就话：哦咁啊，咁麻烦你搬啊，我宁愿赔钱俾你啦。 香港噶， 喺內地嘅，咁但系咧就最緊係咩原因咧？就帶出咗句説話，原來咧中國有句古老説話叫做借死不借生，即係話咧就算借屋俾人哋咧做喪事，都唔借俾人哋生仔。有冇聽過？ 冇聽過喎， 我都孤陋寡聞。 所以咧，我都覺得自己唔點解咁得意咧？孤陋寡聞。聽落去嗱，如果你要借屋俾一個人，你梗係覺得喜事， 梗係啦， 係咪先嗱？並無咩貶義啦。咁我就查下啦，你又知唔知点解借死不借生呢？ 唔知喎。 咁佢解释呢就话来自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就係话死亡呢其实从另一个睇法係一切痛苦嘅结束。反为呢生呢即係一个 BB 出世呢，佢係慢慢要踏入一个人生一个叫挨苦嘅过程，由细到大呢係会有好多苦等佢去受嘅。咁所以呢本来死亡咧喺某啲人眼大部分人眼中咧系一啲嘅唔好嘅事情啦，但系如果喺另一个角度睇，系一切嘅解脱。另外咧就系第二个原因啦，佢话疲极太耐，即系 哦，死亡啦，但系跟住会有好事发生，但系咧就乐极生悲，即系生完 B B 开心咧，跟住就有啲唔好嘅事情。嗱，呢个就系网上查到嘅原因。当然，大家会觉得好似有啲夹硬嚟咁样，但系的确系有呢一句说话嘅，叫借死不借生，就系啲旧友嘅说话咯。我谂都几难明白个，因为如果你就咁一般人睇，好似白事。 因为我哋真系比较得意啲啊，我即系其实好难听咁讲一句噶，就系你只会担心嘅就系自己间屋唔好有啲咩事系啦，因为楼价会跌，咁所以我就觉得我从来冇听过就系话原来你个租客个 生仔 大咗肚嘅话，你会赶佢走， 都唔关你事啦。 唔知啊，我就觉得系咪应该嗰个地方好，你先至会可以喺嗰度嘅，就 系 有后代 啊 嘛， 咪咯， 喜事嚟噶嘛，充气啊嘛， 就算唔系你屋企人系嘛，你都戥佢开心噶嘛，有猪脚姜石迟啲。 呢个唔系呢个业主有问题啊，即系等于如果有人住喺里边，哇中咗六合彩，你又话脾气太耐啊，又一又话唔知嘛，慢慢即系 其实听 Michael 头先咁样讲嘅话，即系话咧几个字嘅啫，就系话任得你讲。 系啊， 你话佢脾气太耐又得，你话佢已经。离苦得乐又得， 绝 处逢生 乜都得， 绝处逢生又得， 睇佢心情。 添丁发财又可以，出入平安都可以， 恭喜恭喜。 系啦，圣诞快乐都可以摆埋落去嘅，即系咁啫嘛，任得你讲。你想佢搬嘅话，就大把理由，系咪先？即系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你 真系唔需要 摆心 咯，即系喜事嚟嘅吓，生仔啊，结婚啊，咩大寿啲，全部都系开心嘢。 反而你话真系有人过身，我真系觉得系争啲咯。 我都唔觉得有咩问题，我真系唔觉得有咩问题，系啊，因为其实我谂，若果你又咁谂啦，即系真系，如果系有啲咩病痛嘅话，你问一下有啲好多嘅朋友嘅，佢都系希望自己喺屋企嗰度咧， 唔系呢个 生 我知明吓明呢、這个明诶、但如果系非命嘅咧，死于非命咧就即系问啲咯，系啊， 一般人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 我都觉得真系冇所谓， 一般人咧 唔好有呢个咁样嘅观念，同埋有呢个咁嘅谂法， 哦 ，OK， 咁就 OK 噶啦，系咪？ 嗯，一般人咧对呢一种嘅同白事啊，或者系同死亡有关嘅，多多少少有啲啲嘅介意嘅吓，又好似今日睇到网上咧，有啲人讨论，喂，如果有坟场管理员，你做唔做咧？咁样咁啊，睇翻啲媒体访问咗一个做坟场 要做啲乜嘢啊？坟场管理 夜晚要巡咯，因为系啊，睇下有冇 人做咩啊？ 偷 嘢 咯， 偷咩啊？ 唔系有噶， 哦，你讲盗墓啊？ 系啊，类似啦， 咁你又迷信咯？ 整坏、整烂人哋啲嘢啊？总之唔好嘢啦，系啊。 咁就讲翻啲感受，即系有一个接受访问嘅女保安啦，佢话系啊，有啲新人嚟咧，翻工咧。好驚㗎，佢哋呢就一路巡一路念住一啲嘢，其實好大壓力㗎，好大力。佢我自己覺得冇嘢嘅，因為我都係翻工啫， 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啫。 所以我真係覺得係 唔係份份工有啲人呢係真係做得到㗎， 啱啱 即係生平不作虧心事，就夜半敲門也不驚嘅。我覺得個人呢，如果係心直嘅話呢，係唔會驚任何嘅嘢，即系对唔住，我真系觉得系咁。 我嚟敲你门， 我唔会惊咯，你唔会入到我门，因为仲有个花园。 放狗，放狗咬 你。 你唔系最惊狗咬嘅咩？放狗咬你。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trying so hard to stay warm.First cold winter together, lying in each other's arms, watching those old movies,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 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my leading lady. We had it.Can't you remember 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please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 be the end. We had it all. 今天叫 Kilago， 我哋有 Birdy Hakins。早上时间仲有十分钟到早上11点，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逐渐频密，高部地区有雷暴，初时离岸吹强风。听日仍有骤雨啊，过后数天都是雨势嘅。11点之后我哋有 AI BB 班，而家送俾大家有网上情经典重现，今日嘅主角苏芮。早年嘅苏芮系一家西餐厅嘅驻唱歌手，唱咗好多英文歌曲。后来由一部电影《搭错车》开始录制插曲，当年系1983年。一夜爆红，成为家传户晓的实力派女歌星，就是这一首《走光躺埋毛》，来自电影《搭错车》。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苏芮将灵魂乐融入中文歌曲，佢歌声佢特有嘅韧性，加上佢宽广嘅音域，渲染出强烈嘅沧桑感觉，俾人深刻嘅印象。呢一种嘅忧郁、悲伤嘅本质喺中文歌曲里边，佢嘅演绎风格仍然系别树一格，无人能代替。另外有特别报告，有人在危险位置，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全线封闭，龙尾在天光道，市民请留意九巴服务会受影响。前往旺角的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等等，留意留意。今天叫做一样的月光，主唱苏芮。 搭错车是1983年荣获金马奖11项大奖里面的一部感人至深、情真意切的电影作品，里面都有这首伊人的合唱，歌名叫做《请跟我来》。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 苏芮的合唱歌曲，点解唔提呢一首？一首广东歌曲，合唱嘅有 Danny Summer、夏兆星。人生每日经过几多个车站？ 会不孤单？你在搭上风扇，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或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悠悠长路重重山，风急越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与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泣。 除了搭错车之外，感人的电影不单止他，还有这个电影叫做《龙的心》。《龙的心》里面我们有这首《谁可相依》，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经典歌曲，经典乐手，出现在网上情的经典颂言，今天有苏芮。 过一生到尽头，也愿意拖着你的手，从来无后悔，不管笑或愁，也没有考虑分开走。情从又开始渗透，已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补救，相依可会永久，路程亦似海 求能明 音再细流，我告你思念终不够，人随潮浪去，不可以逗留，这份爱一样不肯走。情从又开始渗透，已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补救，想以后会永久。 好了，早晨11点钟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浮人，刚才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报告再讲一次，有人危险位置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全线封闭，龙尾去到天光道，市民请留意九巴服务会受影响，前往旺角一带的市民亦都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服务的。11点钟之后听的风骚浮人的朋友可以留意着我们的 AI BB 班今天又出现了，讲一下用 AI 技术怎样可以救到一些受困失踪了的朋友们，咁啊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因为除了我哋两位老师，仲有嘉宾啊， 系啊，好开心啊， 不如介绍先，系 啊又年轻啊， 冇错，有貌美啊。 好，介绍我哋多多 Leo 先，多多 Leo 吓，早晨早晨，有小师妹 Ivy 小师妹。另外隆重介绍我哋今日两位靓仔年轻嘉宾啊 ，Life Bell Solution Limited 嘅 CEO 陈荣熙先生， 你好， 坐坐啊。 另外有 CTO， 我叫做希希。 CTO 就是李卓林， 我哋有 Max 嘅，欢迎晒两位。 哇，真系正！ 喺同两位接受访问之前嘅话咧，听讲我哋系话要 系啊，要 我哋要跟我哋 要测验先 啊。系啊，好啦，喂，马老师，你唔好坐啲就唔使做测验，我都要。 其实我都系希希同埋林林都系帮我哋。 咁快叫做人希希同林林啊？ 识答可以一齐答。 好， 好， 记 得。 希希帮我，林林帮你。 我哋两个都帮忙， 系啊，系咪太靓仔啦？佢哋 心 冇 跳啊！ 佢哋上堂，我哋上堂玩咗啲咩啊？记唔记得？ 上堂玩咗啲乜嘢啊？ 咩生成话？ 咩生成？系咪声音生成啊？ 系啦， 语音生成。 咁其实嗰度就包括两种技术啦，就系 speak to text， 即系语音转文字啦，或者 text to speech， 系啦。咁我哋生成咗一个好可爱嘅女出嚟噶。 我知道马老师个女啊嘛，系佢阿爸冇钱食饭啊嘛， 冇饭食啊嘛， 系 啊，但系一个外国人嚟 噶。咁你觉得我哋用呢啲图像生成再配合语音，有冇啲穿崩位啊？ 有啊， 口型对， 个口型唔系好精咯。我头先讲过啦。 仲有咧？ 有啲崩啊。 系啊，嗰啲样 其实唔系个 B B 又冇，但佢个样又，佢个样俾人话浮肿啊。 系 喺花园个样，如果大家睇翻， 系 即好似同个真人有啲唔同咁咯。 系啦，咁我哋上堂咧就介绍咗呢一个语音嘅 AI 技术啦。咁今次啊，我哋请到好犀利嘅嘉宾，系咪 啊？ 咁我等你嚟讲噶咯。 好啊。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都有知道啦，就有一位嘅男生，咁佢就去行山，咁跟住咧就喺个山嗰度就失踪，咁但系咧就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咧就俾消防员救翻啦。咁啊嗰件事嘅话咧就真系好特别，因为咧就利用咗嘅就要 AI 搜索一啲咧就系失踪人士嘅一啲科技，所以今日我哋好开心。嗱、我邀请到嘅就系两位嘅靓仔咧，原来咧佢哋就系写呢一个嘅 software 嘅一个朋友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嘅就究竟系点样用高科技可以寻找一啲失踪人士。 好嚟，咁啊边位介希希定系林林先啊？可以讲下呢个 AI 技术点样去发挥到呢个搜索呢一个失踪人士嗰个功能？ 好啊，或者我都先讲讲其实我哋嘅科技或者个应用情况系点样先啦。咁其实无人机啦，或者好多而家唔同国家嘅搜救队啦，都开始用紧无人机去做呢个攀山拯救或者系山岭搜救嘅一个工作嘅。咁佢哋就会用无人机啦去影一个搜救范围嘅相。咁然後喺相裏面咧，就睇下會唔會喺一個高空嘅角度，其實會影到佢哋揾緊嘅失蹤者咧。咁就變咗可以喺短時間內可以喺盡量就 locate 到佢哋要嘅佢哋揾緊嘅失蹤人士。 嗯，我想問咧，除咗揾到失蹤者嗰個樣啊或者身影咧，其實係咪佢經過嘅嗰啲譬如腳印啦、啊，嗰啲都會包含埋嘅，即係所有可能留低嘅痕跡都會包含埋喺嗰個估計裏邊㗎。 嗱，我哋暫時技術就未去到咁厲害啦。咁但係我哋都想做到咁仔細嘅。咁其實但係即係都睇翻環境嘅因素啦。咁如果你話喺雪地嘅，可能喺腳印真係特別容易嘅，咁、 哦、 但係你可能喺即係你經過唔同嘅即係環境變化啦，落過雨啊，或者係真係冧過路啊，或者用山泥啊，其實反而呢啲痕跡會比較冚咗，咁、可能你話用 AI 可唔可以做到咁仔細呢？相信到未來嘅科技一定做到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初步咧，都仲要啲時間研發咯。 係，因為我都補充一點先，點解以前好少話攞呢啲無人機去做呢啲技術呢？咁、其實同嗰個無人機嗰個操作啦，而家比較流暢啦，同埋你可以將一啲咧好高科技嘅一啲鏡頭，即係好準確，可以將好仔細嘅嘢可以影到出嚟，咁變咗容易啲就可以收集到啲相之後咧、就可以等一啲 AI 技術去做分析。咁所以點解呢三五年特別多呢一啲技術出現咯？咁你話以前其實有啲咩搜救方法咧？其實以前啲人係啦，冇錯啊，即係 救生鞋去揾佢聞咯，聞佢留低啲味道啊。 其實我知道，好似我即係我睇翻新聞啦，消防員其實今次都有去嘗試嘅，即係其實呢啲方法係好多嘅。咁但係會有唔同嘅方法，可能喺唔同嘅情景都會可以用到咯。咁呢個都有睇過喎，其實有平時可能做一啲定位，我哋電話其實都可以定位嘅，係啊，即係我睇翻佢新聞咧都有特別講啊，今次呢一個失蹤者佢冇帶。如果佢有帶電話，其實又會容易啲啊，因為你 detect 到，你知道個範圍大概喺邊度，咁你咪收集嗰個範圍，咪容易啲揾到咯。咁其實有好多電話嗰啲定位嘅技術咧，如果你平時有開 WiFi 咧，嗰啲 WiFi 其實都好容易幫你縮窄到個範圍，因為個 WiFi 嘅 range 係有限噶嘛，佢大概係100米到噶嘛。咁你如果真係知道嗰個位置有你出現嘅時候，咁你咪縮窄喺嗰個 WiFi 100米範圍內啦， 係 啦， 係 啦， 爭好遠， 係啦，咁有好多呢啲咁樣技術嘅，咁值得再提一個咧，就係熱能探測都係好多時候會用嘅。咁亦都有喺大概六月嘅時候咧，我睇到一單新聞咧，就係講警方佢用無人機喺將軍澳區咧有一個失蹤者嚇，咁知道佢係喺將軍澳區，但係唔知佢去咗邊度。咁當時警方就用無人機再加一個熱能探測器，就揾到喺個草叢度咧，即係睇翻張相，喺草叢係啦，有熱能啦，即係大機會，紅色大機會嗰度有個人，到最後成功揾翻嗰個人咯。咁係啦，或者喺呢方面你哋又點樣睇咧？佢哋 我覺得其實熱成像非常之有用啦。咁你即係如果你做到一個同環境做一個好大嘅對比嘅時候，一睇就見到噶啦。即係你熱成像鏡頭望落去，哇！如果你見嗰個人係卅幾度嘅體温啦，咁其實對比可能地下你喺夜晚嘅情況底下，其實可能係即係十零度啊，地面係十零度嘅温度。咁其實只要一見到，即係熱成像一見到嘅時候，你就好容易認測到哦，嗰樣嘢有咁嘅熱能嘅，好大機會可能係一個人啦，或者一個生物啦。係啦係啦，可能係一個人或者一個生物啦。係啦係啦係啦。啱啊啱啊！暫時其實個清晰度都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任何遮蓋物啦，即係你話佢真係喺草叢嘅，或者可能有棵樹喺上面遮住咗，你淨係喺啲樹葉嘅罅度見到少，係啦，你就會淨係知道有嘢，咁你就唔會 exactly 知道佢係咪一個人啦。 不過都要搜救嘅，即係都要睇睇嘅。 當然啦，佢唔會睇完，即係睇完之後一定要派人落去再。 我原來野豬咁，起碼都係睇過嘛。 係啦係啦， 熱成像嘅技術就始終唔係一張相啊，即係出到嚟嗰個 output 唔係一張相，係一啲唔同嘅顏色去表達佢嘅熱能。咁所以都有要你之後要花啲功夫再去睇下嗰個現場究竟係咪你想揾嗰樣嘢咯。 我想問嘅就係，其實如果用一種熱能嘅探測嘅話咧，其實 實係點樣？係派啲機去啊，定係其實就係拍一張相嘅話，你已經可以係我想了解係嗰個技術係點樣？ 以我所知啦，本身有一啲叫前置式嘅熱能探測嘅，即係話你其實我諗喺街都可能有啲地方會買到，係啦，類似一支棒咁樣一部機啦，咁你可以搜集到你前邊嗰個範圍唔知幾多距離， 但 係 你覺得咁高點探測到？ 係啦，我相信佢又喺無人機上邊裝咗呢樣嘢，然之後去做啦，咁樣 係啦，咁嗰啲就可能係比較即係。貴少少嘅熱成像鏡頭啦，即係 FLIR 啦 ，FLIR 咁樣啦，咁嗰啲就可以即係遠距離都睇到一啲紅外線嘅 signature 啦，或者上頁啦，咁就可以係啦，咁可以一個遠距離探測到哦，原來呢個位嘅温度有變化喎，咁樣去做咯。 我想問咧，嗱，其實而家咧就講緊用嗰啲機咧影嗰啲好多相啦，可能一萬張咁樣。咁如果真係揾阿 Sir 去睇咧，逐張睇， 真係睇得眼都花嘅。 真係睇得眼花。咁 AI 係點？即係點樣可以令件係咪快咗同埋清晰咗咧？即係 AI 佢想扮演嘅角色係點樣樣？ 或者我都好簡單講下，即係 AI 嘅用途或者大家嘅規即係嘅定義都好廣泛啦。咁佢都係用一個平時要用人去判斷嘅角色，咁佢就用電腦呢個程式去取替咗。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啦，咁可能以前嘅方法即係。我哋個 software 未研發完成之前咧，咁就真係要肉眼逐張逐張去睇嘅， 係 啦， 要睇幾耐？ 係啦，咁個時間就好長啦，即係你知，尤其是 影幾多張啊？ 嗱，咁就睇佢哋視乎佢哋 係 啦係啦係啦，行動嘅範走夠範圍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佢影得越多嘅時候，咁即係加重咗佢哋嘅工作負擔啦。咁每次都要可能真係每張相仔細咁睇，佢哋好認真咁睇嘅時候，咁其實你可以可想而知時間耐啦，咁亦都係好花功夫同埋好傷眼神嘅，係啦。咁用 AI 嘅話，即係用我哋嘅程式嘅話咧，其實就係我哋可以訓練咗個 model 先，咁我哋就訓練咗佢哦，原來呢張相裏面如果有人嘅話咧。咁係咁嘅款嘅，即係喺咁嘅角度影落去，樹蔭遮住係咁嘅樣嘅。咁我哋教咗佢之後咧， 即係教咗佢先。 係啦係啦，就好似小朋友咁，你要教咗佢先。咁你教咗佢之後，佢就會慢慢開始適應啦。咁去到佢哋嘅情況啦，即係呢個應用情景啦，咁就係佢哋可以喺唔同嘅範圍影一張，即係唔同嘅環境，但係影一張相。咁如果真係咁好彩，嗰張相裏面係影到，咁但係肉眼又難睇嘅話咧，咁個電腦就可以 pick up 到啦。咁就變咗一次過個電腦可以睇曬嗰一萬張相。咁雖然都要花啲時間啦，係啦，始終都要運算去做呢件事，咁但係就會快啲啦。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嗱，我哋應該教訓練個 AI 模型，你話要認某一啲嘢咧，其實係咪唔同顏色嘅衫嘅人啦，定係 要教一次？ 係啦，定係會係唔同嘅人，或者哇，好似嗰個人好似會唔會係冇著衫咁又揾唔揾到出嚟咧？係啦，即係會唔會有分？ 係㗎，係㗎，因為衣服係啊，衣服都係另外一樣嘅嘢。 即係佢哋個使用上 係啊，係啊，係啊。其实 训 因为你啊，其实呢条咁讲都关个新闻事，因为嗰个学生佢因为冻啊，湿晒件衫，佢就除咗件上身衫，咁会唔会又影响嗰个准程度呢？ 其实绝对会嘅，咁当然啦，都睇其实如果你训练紧嘅时候有冇摆到相应嘅资讯落去啦，即系嗱，我哋嗰次训练啦，就其实真系要自己去搜集一啲嘅资料嘅，咁就可以啊，可以啊，训练嗰次同其实同消防署佢哋合作啦，咁我哋去真系研发呢个项目嘅时候咧，咁嗰时因为要训练个模型，咁其实你就算点样去用一个 synthetic 即系去人造嘅 data 咧或者数据咧，点都冇接近到即系你真实影咁靓啦， 即系走上山咧， 所以系啦， 真系 咁，所以嗰时我哋就即系分批，我哋都 系咪你 两个 一个匿埋一个。影 佢就特曲多啲啦，咁我就真係揾咗第二個朋友，就真係係啦，係啦，咁就 真 係 㗎， 你哋熟曬啲山路 啦。但如果你， 我覺得係啦，行咗一成唔會行山，係啦。 但佢匿埋咧，你只係近距離影啫嘛，就唔係同嗰啲叫做航拍機咁樣。 唔係㗎，我哋自己孭埋個航拍機上去再影嘅，係啊。咁當然冇佢哋嗰啲咁專業啦，就我哋比較細少少。咁但係鏡頭像素都好嘅，係啦。 就試下匿喺樹堆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我聽講咧，消防咧佢嗰部機。真係好專業，亦都影嗰啲相係好強咁但係當然普通一啲可能 民用咧，係啦 嘅機其實都可以應用呢啲技術。咁我諗你哋喺訓練呢個模型嘅時候，就係用呢一啲係 啦係啦民用機去做。 用咗幾多張相啊？記唔記得嗰 陣？大概6000張左右啦。 哇！你個 friend 都俾你掹住好耐喎。 係啊係啊，行咗好多山啊， 行咗好多 個鐘。佢都有行到㗎，係啊係。 咁6000張相實際上係要幾耐先可以收集到咧？ 我諗前前後後都幾個月時間嘅，咁其實因為要就翻天氣啦，咁當然就係工作嘅 schedule 啦，咁我哋慢慢即係安排好曬時間，可能每次就訓練嘅時候真係喺位本朋友著唔同顏色嘅 T-shirt 啊、褲啊，或者可能帶幾件上去啊咁樣，係啦，咁就 plan 好， 做你朋友都幾辛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哇幾有義氣佢哋真係，係啦， 好彩唔係咁熟嘅啫啊， 咁同埋 只因為你冇乜朋友啊， 咁唔同嘅天氣咧會有冇影響？會唔會係落雨天？因為佢那個男仔在小犬的時候是迷失的嘛，即其實那個是天氣剛剛那幾天是很惡劣的，有沒有影響的其實？ 如果你說影響的話，其實 相片當然有影響啦，咁即係其實你唔同嘅光線影出嚟嘅相片嘅質素，或者係佢嗰個解，即係嗰個 解像， 解像係啦，其實會一少少影響嘅。咁但係你話其實反而最主要咧就係影響到你無人機嘅使用。系啦，咁虽然可能专业级消防处嘅比较特别劲啲啦。 我想问一条好蠢嘅问题，即系如果你咁讲法，你训练个模型嘅时候嘅话，你需唔需要去唔同嘅山径或者唔同嘅山？ 要噶，要噶，要噶，即系越多唔同采样就越好啦，系啦，系啦。 哇，咁你咪要行好多？ 所以我真系 行咗，我咪话要真系行好多， 行咗我成世冇行嘅山， 同一个位影六千噶，系周围走噶。 哇， 真系佩服佩服 吓。都唔容易啊。 其实你咪可以揾一啲咪平时行开山嘅人，可以帮你哋去。做呢一件事咧， 有噶有噶，我哋真系谂过呢件事噶，系 啊, 啊，其实而家越嚟越多行山者都好中意，佢哋自己攞埋无人机上去做一啲嘅拍摄啦。 有冇可能即系嗰六千相可以再衍生一啲即系叫做我哋假嘅数据，但系亦都可以帮助你训练个模型？ 有啊，其实我哋都探讨紧呢样嘢嘅。咁、我哋其中一个发展方向啦，咁呢个工具我哋都想可能唔系净系局限喺香港用啦，咁喺唔同地方，咁例如香港就唔会落雪嘅，咁系啦，咁但系我哋点样做到喺雪地嘅环境底下都会？有係啦，去揾咧，咁都會有呢個環境。咁當然，以成像可能係最好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喺搜救工具方面受限制嘅時候，會唔會我哋用緊即係講緊 RGB 都做到咧？即係 好翻嚟，我哋答半之後咧，新聞之後繼續同兩位今日靚仔嘉賓傾偈。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熄他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成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致辭時說，今年是他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十年來取得豐碩成果。他說只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他強調不搞意識形態對立，不搞地緣政治博弈，亦不搞 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亦反对脱欧断链。习近平宣布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科技创新和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等。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将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发表演讲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恪守平等互利合作观，俄罗斯和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渴望开展平等互利合作，以实现普遍可持续和长期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福祉，同时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共同利益。每个地区都有权采用自己的发展模式。普京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他出席论坛，又称赞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成功实施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感到高兴。他指俄罗斯邀请有关国家开发北方海路，北方海路很快将实现全年通航。普京表示可以通过俄罗斯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央视报道，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和普京会谈。香港浸会大学联同华南理工大学等机构对大湾区城市，包括东莞、佛山、广州、珠海、澳门和香港等地的薪酬和福利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香港薪金调整幅度更接近2019年疫情前的增长水平，以介乎 3.2% 至 3.8% 薪金增幅领先其他地区。调查收集广东省、香港和澳门共292间机构，涵盖183,000名雇员。结果显示，香港和澳门2023年度平均薪金调整幅度明显比三年前高。不过剔除动薪机构，广东省各城市本年度的薪金实际调整加幅就超越香港表现，增幅 4.4% 至 5%。 团队说，本港的薪酬增幅和人事变动等数据仍然受移民潮和劳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不过在经理级或以上的高端人才薪金调整方面，香港领先优势明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6点，跌26点，成交金额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9，跌1仙；比亚迪股份259.4，升18.6；腾讯控股299.2，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1.72，升2仙；美团113.6，升9毫；药明生物47.7，升2.35；阿里巴巴81.95，升系跌；阿里巴巴系82蚊，冇升跌；药明生物47.7，跌咗2.35；美团113.6，跌咗9毫；快手系58.5，跌3.05。 南方恒生科技3.72仙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68，瑞士法郎0.9，加元1.364，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8，欧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1919，跌120点。港金报18070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82美元，卖出19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因有人喺危险位置，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排到天光道。同时都影响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依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同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都比较车多噶，依家排到龙翔苑。市民请留意九巴服务会受到影响，前往旺角一带嘅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服务。咁重复多次啦，因有人在危险位置，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天光道。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都受到影响噶，依家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都车多，依家排到龙翔苑。市民请留意九巴服务会受到影响，前往旺角一带嘅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服务。咁仲有青康路去青衣路方向，近住长青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加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依家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都比较车多，依家排到长沙环道，近住枫树街。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日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老公啊，结咗婚之后你仲有冇送花俾我？ 结咗婚就唔使再做呢啲门面功夫啦。 你明知我最中意收花㗎嘛。 留返啲钱买玩具俾阿女过啦。 每对夫妇都想拥有一段健康牢固嘅婚姻关系，咁就要留意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风叔快活人士段落嘅风叔家庭秘笈。 请嚟不同专业人士同你分享维持幸福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信守一生。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好，继续上一堂啊！今日我哋两位嘉宾咧，除咗喺 Leo 同埋小师妹之外咧，就系、是、Life Sparrow Solution Limited 嘅陈荣希同埋李卓林两位都系 CEO 同埋 CTO 联合创办人嘅。 好啦，当然啦，我哋要继续咧，诶访问咧就系两位啦，因为最近咧呢个搜救呢件事嘅话，实在系令到大家都非常鼓舞啊！咁、知道你哋系有一个咁样嘅 software， 我都想知道就系究竟咧系有鸡先定系有蛋先？即系我意思就系你哋有呢个 software， 而系我哋消防处去揾你先啦，定系点样咧？即系系点样？可以大家一齐做到呢个合作、 其实成个发展故事好得意嘅。嗰阵时咧，我哋系即系始终初创啦，咁我哋就经我哋大学，即系理工大学，其实一啲嘅分资金嘅计划啦，咁我哋就认识咗我哋其中一位 mentor。咁我哋搵 mentor 咧，就带咗我哋去认识带咗我哋同其他唔同嘅初创队伍啦，去认识消防处嗰边嘅阿 Sir 啦。咁佢哋就同我哋讲啦，如果你哋有啲咩科技嘅，咁你可以展现下啦，消防处睇下佢哋有冇需要，可能用得上啦。咁然后。嗰陣時我哋嗰個 idea 咧，佢哋就其實幫唔到手啊，話用唔到喎。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就面臨咁樣呢個問題啦，係啦係啦。但係 好叻啊，即刻 係啦係啦係啦。 最初你 throw 個 idea 俾佢， 係啦係啦。我哋 throw 個 idea 其實係一個室內定位啦，或者一個又係 3D 錄製，即係用手機鏡頭可能仲儲翻一個 3D model 出嚟嘅一個技術嚟嘅。咁但係佢哋話喂，我落去救火嘅時候，咁呢個太慢啦，可能做唔上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嗰阿 Sir 就話我哋但係喺攀山拯救方面，即係山嶺拯救方面，我哋有遇到。咁嘅問題喎，即係我哋有無人機影咗好多相，但係肉眼睇一睇好耐，睇到自己眼都花。咁有冇任何技術幫手咧？咁我哋就由嗰個位開始，咁就 keep 住密切聯絡啦。咁我哋就即係做咗個 demo 俾佢哋。 就做呢個 係啦。 喂，其實兩位都咁年青咧，最初嗱，嗰個冇出聲嗰個咧，聽埋個中文唔流利 嘅。 咁其實你哋兩位點樣由大學嘅時候認識，跟住發展而家嘅事業嘅咧？阿林林係咪阿林林啊？ 阿林林都紅曬。 咁其實咧，我哋係喺 Poly 嗰度啦，我哋一齊 好好啊！你中文 OK 啦， 冇唔準啫啊！ 係咁，我哋係一齊讀 Aviation Engineering 嘅，咁我哋都係學生啦嗰陣時，咁我哋就認識咗都差唔多7年啦，而家咁我哋啱 啱大學同學 係啦，我哋就一畢業嗰陣時咧就覺得。可能出嚟做嘢嗰陣時，即係嗰陣時有 COVID 啦，咁就環境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就自己就開咗間公司。 諗啲嘢出嚟搞， 係啦係啦， 冇嘢揾嘢嚟搞啦。 係咁，就係而家呢一間啦，我咪係 啦。 咪後其實我哋仲係啦，你繼續 啊。係啊，其實個你唔係我哋即係第一間嚟嘅，咁我之前都有其他嘅項目啦，咁不過嗰啲發展得唔暢順，咁我哋就專注喺而家呢個位。 唔緊要嚇， 係啦 ，start up 就係咁噶啦。 係啊， 你冇可能一嚟就乜都咁順噶嘛。 每樣嘢試下，咁就可以做得到噶啦。 嗱，咪我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今次呢個拯救就用咗啲乜嘢嘅技術啦？咁其實好似係阿 Max 咧， 係啦， 最希望嘅就係 最大功臣啦， 冇錯，最大嘅功臣啦。咁其實咧，好似話而家都係想做緊一啲會更加係精密一啲，同埋嘅就係喺搜救方面嘅話，可以再準成一啲嘅一啲做法嘅。咁其實而家係做緊啲點樣嘅嘢？我哋要逼佢講嘢，再答呢個問題。 例如我哋頭先講咩實時都唔得咧，即係例如個無人機 即刻影。 完相，即刻可以射到， 即刻 search 到 分析咧。 因為而家我哋理解嘅就係佢要攞曬所有嘅嘢，係咪？係啦，咁跟住咧，即係翻到去就俾你哋先至可以再 研究 啊嘛。可唔可以同時嘅就係無人機要飛緊嘅？ 即影即有，即影有，即影即有， 可以啊。其實做得到嘅呢一個，但係呢個都係我哋諗住遲啲發展嘅方向啦。咁我哋就係可以利用一啲譬如而家都 5G 香港而家全部。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啦，咁我哋就 覆蓋越嚟越密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善用到呢 啲外國人 feel 開始出啦，嗰啲外國 feel， 我好似訪問緊個外國嘅朋友咁樣樣， 係啊，咁其實如果無人機上邊咧，我哋裝啲 5G 嘅 module 啦，咁我就可以直接 send 嗰啲相過去，我哋 我哋自己個 server 上面，咁就可以做一個 real time processing 啦。 嗯，即係更加快啦。咁啊，頭先咧 ，Mayo 都講到咧，其實除咗搜救之外咧，其實對於香港嘅保育啦，好多生命嘅保育都其實係可以發揮到一啲嘅功能嘅喎，係咪 啊？有啊有啊，其實我哋呢個其中一個發展方向啦，都係好似阿 Max 啱咁講。咁其實你話無人機在呢個山野的情況下，其實梗係有用啦，即係你不用派一個人上山去一些比較真係可能陡啲嘅斜坡嘅，或者係你要去做資料搜集的時候，你真的要去一些比較危險啲、偏僻啲嘅地方。咁如果你用無人機做到的時候，咁梗係用工具去做啦。 冇錯， 係啦，咁你去影呢啲相去做呢啲保育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攞翻啲數據翻嚟睇翻，哦，其實會唔會呢一區嘅生態係點樣呢？究竟呢一區嗱，用二程序又好，用普通而家彩色嘅相片都好啦。咁其實如果做到呢件事，咁我哋就可以認到，哦，原來呢一區有呢幾種生態喺度做，喺度生活緊嘅。佢哋 呢個開始咗未㗎？即係生態。 呢個我哋仲喺度構思緊，究竟我哋點樣做到？係啦，咁但係即係始終資料搜集都係一個困難嘅方法啦，即係困難嘅嘢啦。咁都要試時間去做呢件事嘅。 你覺得咧？你覺得真係每隻動物咁樣落個 tag 同你呢個技術個比較會係點？ 係咯，因為我哋已經個理解 嘅， 就 係 落 嗰啲鯨魚 咁樣，你又要整條天線俾佢就遊唔到我哋。 即係等佢知道佢咩位置啊？係 啊係啊係啊！當然啦，其實而家慣用嘅方法都係打個鯨落去，即係可能牛啊，或者你啲牲畜啦，係啦，佢都會咁樣做啦。咁但係你話去再其他野生嘅動物嘅話咧，咁你好難真係每下都會捕捉到你要嘅。 同埋有啲可能好細只，你點打個鯨？係 啦可能咁啱啱要出世嘅，或者 個鯨大過佢可能。 係啦係啦係啦，咁一打落去就拜拜啦，咁就冇啦，係啦係啦。咁 但係你哋嗰個鏡頭影咧，就未必咁容易識別到個身份㗎。 誒係啊， 亦 都係 嘅，鯨就有身份嗰樣。 係嘅係嘅，數量嚟講就可以，即係可以做一個 count 咯。咁你話可以做一個 overall 嘅，即係一個環境嘅一個分析。 係啦，因為可能有啲保育咧，我要揾翻嗰只狐狸阿妹咁樣。 你揾翻 exactly 嗰只咁就係啦。 狐狸阿妹邊個嚟？狐狸阿妹邊個嚟㗎？ 揾唔翻唔得㗎嘛。 好啦，咁我想問下有冇限制嘅？頭先我哋喺麥後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講緊譬如可能個叢林或者係點樣，可能會唔會係即係譬如可能喺海洋嗰度嘅話，又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 得唔得咧？ 得唔得？做唔 做？如果你話喺海面上就可能你飛行嘅無人機難做啲。咁但係你話喺水底嘅話咧，其實係 achieve 到嘅，即係做到嘅呢件事。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啲技術越嚟越叻啦，咁相信好難好快就解決到喺水底傳輸個距離限制嘅呢樣嘢啦。咁即係可能水做一個媒介咧，咁其實你要任何嘅信號傳輸啦，都會減弱咗嘅。咁就變咗平時可能你無人機或者其他無人嘅載具啦，佢會咁叫啦。咁可能嘅距離可以去到幾公里咁遠嘅。咁但係可能喺水底裡面咧，就可能會減弱咗，可能一半或者七成。咁嗱，呢方面我都唔係好熟，咁但係我相信係啦。 因為可能平時 WiFi 我哋係透過一個空氣嘅媒介去做傳輸，落到水底咧就會有個影響，即係未必係咁快啊，或者個距離又會短咗咁樣咯。即係呢個我都少落水啊，所以我都唔知道嗰個影響有幾大。 係啊， 我哋少玩水， 咁我要落水幫佢哋影下相，係啦，影多啲相俾佢哋做分析。 我想問一樣嘢咧，我唔知得唔得嘅嚇。嗱，譬如舉例咧，有時嗰啲咩賊咧，咁啊叫人畫翻佢個樣嘅，譬如呢個樣係咁樣樣嘅咁樣。俾咗相你，可唔可以 search 到噶？即系喺不同嘅地方啊，揾翻類似咁上一樣嘅，有冇可能第時做到噶？ 我相信遲啲一定做到。其實分分鐘可能其他公司都已經有類似嘅技術 啦。你 嘅 意思即係例如係係 啊，原相咁呢個係咁樣嘅，通知嘅。 有啦有啦，我喺美國見過有單新聞咧。是有個類似好似放炸彈嘅人咁樣，咁之後有啲網民咧一齊收集完啲相咧，可以揾得翻嗰個人個經過， 同埋而家個位置最緊要 個位置喺邊度？誒，即係嗰件發生咗嗰件事個經過係點樣咯？嚇，有單 即係都係用 AI 嘅技術， 都係用 AI 嘅，咁可能當然當時就不是一個專業的軟件去做這件事，就很網民的力量，大家一起集合去做到這件事。 哦、 但我相信都有用到人面識別 這 方面 的。 有啦。 我又想問一下，就是兩位後生仔，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從你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概念，你想可以將佢嘅就係研發到一個即係 AI 呢啲咁樣嘅技術咧。其實有冇話就遇咗有啲嘅咩困難，其實可以同我哋就分享一下。 嗯，絕對有嘅。 從一個概念直接到能夠應用嘅話， 係啦，其實由第二個例子啦，咁可能今次呢個比較成功少少啦，咁但係其實係我哋之前喺做呢個 software 之前啦，咁我哋之前都有其他嘅概念啦，或者其他 idea 去衍生咗出嚟嘅，咁但係做呢啲嘅時候嘅最緊要就係我哋做完成個由自己開始嘅概念諗啦，咁開始真係研發啦，再去做一嚿類似會 work 到嘅 functioning 嘅 model 出嚟啦，或者一個 software 出嚟啦，咁你就要諗，其實我一開始預期嘅應用係咪真係？ 落到地咧，即係最緊要係落地啦。好啦，我可能俾客户，或者我出去同人哋 sell 嘅時候，我發覺原來，喂唔係喎，呢樣嘢你有你做到 A 係好叻啦，咁但係人哋要 A 至 Z 都做到曬嘅，咁你要全套嘅服務，或者係做個客淨係需要呢啲嘅，咁啊你做唔到嘅時候，咁你就可能會令到你其實好多工業挫折啦，咁就變咗係其中一個困難啦。因為始終可能啊，我哋係試你係初創嘅，你嘅團隊好有限，咁你知識都非常之有限啦，再加上我哋可能經驗更加不足啦，咁你對比其他公司你做嘅哦，你嘅業務可能就比較少啲啦，你做到出嚟嘅產品同埋你嘅服務就少啲啦。咁最困難就係呢樣嘢咯，我覺得。 即係個客人期望又高，又同時個市場又有其他競爭對手之下，令到件事更加。但係你如果你哋個情況，其實你哋幾時開始做呢間 startup 咧？係咪幾年前定係點樣？ 其實我哋真係做 startup 都做咗大概三年左右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呢間公司咧，咁就真係成立咗一年半鬆少少啦。 咁都好快喎，即係喺個未解釋到，好快又可以做到 喎。係㗎，係㗎，係㗎。咁startup界都其中一樣嘢都講求係要好快咁去做到呢件事嘅，係啦，即係速度得逼住你行啦，係啦，係啦，大家跟住去行啦。 未來 AI 會唔會係有更多嘅商機，或者係可以再創造到出嚟嘅事業咧？ 有咩發展？ 係絕對有嘅，我覺得AI 嘅應用只會越嚟越普及啦，其實尤其是 ChatGPT 出咗，咁近呢幾年比較 hit 啲嘅，咁就係大家都越嚟越開始用佢嚟做文書嘅工作。我覺得會嚟緊啦，可能最會容易見到嘅就係喺一啲好重複性工作上面，咁就會用到 AI 噶啦。例如， 即係可能打封信或者即係出啲係啦， 任何可能你話而家淨有聽過 news anchor 都可以揾到 AI 去做嘅，即係直情係哦變咗唔使話哦去啲危險嘅情況，即係可能就打風，佢揾個 anchor 出嚟咁使噶啦，而家可能直情係喺一個 AI generating 一個人形嘅 anchor， 咁、佢就可以報新聞啦、報天氣、報新聞，咁至少你 fit 一個 script 俾佢，咁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OK， 即係頭先戰地記者咁。 你哋嗰個技術咧，你哋有冇期望話會仲會喺邊啲地方有機會可以應用到咧？ 其實我哋而家呢個技術即係都真係叫救人為主啦，都想喺搜救方面即係出一分力啦。咁你話我哋最想嘅咧，其實就推去唔同國家去一齊，即係俾其他嘅搜救者去使用嘅。咁無論係佢哋嘅 emergency responder 啦，或者係一啲volunteer 嘅 search and rescue 嘅人啦，咁我哋都想我哋嘅科技可唔可以俾到佢哋用咧？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要去唔同國家嘅時候，就要適應翻唔同地形佢哋嘅環境，係、啦，又要影好多相啦，可能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可能就唔係我哋行啦，到時就真係可能要集合其他大家公眾嘅力量。 就要有啲特別啲嘅方法， 係啦係啦， 就唔係好似你哋咁樣揾曬啲朋友出嚟。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真係周遊列國噶啦要。 你到時係咪就可以揾嗰啲，譬如可能係咩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啦，嗰啲攝影師同你合作咯，係、嘛？即係 可以 啲。 哇！ 係啊。 幾大挑戰 啊！好大嘅挑戰都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哇！但係呢個一個好好嘅方向嚟㗎啦，係啦，絕對。我哋係啦，咁可能其中一樣嘢最大困難就係雪地啦。咁香港唔會落雪㗎嘛。我哋而家手頭上嘅資訊，即係資料同埋搜集到資料都係唔會有雪嘅相啦，暫時。咁你話要去做嘅，我哋而家都有方法做嘅。咁不過就係一個 3D 嘅模擬環境去做翻啦。咁當然就你出嚟嘅效果。可以做到嘅，但系唔會有真實嘅數據咁靚仔咯出嚟。 咁咪唔使擔心嘅，其實你可以揾我嘅，我可以去滑雪嘅，幫你去搜。 好啊，好啊，好啊。 你都唔使擔心，因為我有個朋友，佢真係影緊啲相 嘅。係咪啊？係啊， 好啊，好啊。滑雪嗰啲係上面有架無人機追住嗰個人滑。 係啊。 咁大家就可以傾下啦，呢方面係啦。 好啦，好啦 ，OK， 好，咁啊，繼續努力發展啦，因為大家事業更加越做越好，我幫到好多人啊。OK， 今日多謝曬兩位朋友， 多謝咁多位邀請， 多謝曬。 同大家講拜拜啊！ 係啊， 多謝曬，多謝曬，拜拜。 好，拜拜。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只是个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快上台，上台，老师，老师， 调整好靓仔啊！ 靓仔， 得唔得？靓仔，哇！红楼叶春春哦， 叶春春， 我晕得一阵 阵。哦，叶春春， 我以为乜嘢叶春春添，哎呀，我以为你唔知讲啲乜嘢嘢。 我梗唔会啦，客家婆咁灰落嚟嘅。 咁一阵间点讲啊？叶春间咯。 诶，听时间。 哦， 听时间。 系啦，一阵间。 哦，听啊。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做乜事啊？你？你時啲實啊咁樣， 日理萬機 嘅真係。 我諗住搞 startup 啊，係咪？我哋頭先都傾咗好多嘢啊， 係啊。 好啦，嗱，咁其實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你可唔可以？ 可以。 专心 放低你自己嗰啲嘢先吓，专心做好我哋嘅客家婆先啦。好啦，咁其实咧每一次咧都会教大家咧就系用呢一个嘅客家话咧就讲唔同嘅嘢嘅。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都系同食物有关嘅。我想请问嘅就系两位咧，平时食嘢嘅话，会唔会话中意食一啲辣嘅嘢啊？ 我唔食， 或者食一啲有味嘅嘢嘅，有味嘅嘢咧就好得意嘅。譬如可能讲紧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听人哋讲过咧？就系话佢用芫茜嚟去煲汤啊， 买飞佛啊， 整嘢啊。你细个嗰时候你觉得黐线嘅，边度会有人食嘅呢啲咁嘅嘢？ 但系到你大个，中意食芫茜， 细个就已经中意噶啦。 细个阿妈整芫茜猪润鱼片芫茜水俾我饮。好好饮， 好啊、 我唔知点解咧，猪润咧佢整一浸咧，然后有啲嘢浮喺上面，嗰啲汤面咧，我最中意食嗰啲， 系 啊， 好似嗰啲渣出嚟咁样， 系啊，好似好好味咁样样嘅。 芫茜呢样嘢就中意， 芫茜呢样嘢好特别，即系我又唔系好中意啲味嘅，但系你觉得啱煲完一啲汤咧，佢又好似咧又几调和， 系啊，好舒服噶。 我以前细个咧，我见过咧有一啲嘢咧，就觉得哇，唔搞错咁。我见过咧有一啲嘅老人家，佢哋就会系滗一碗饭，热噶热辣辣嘅白饭啊，跟住咧就将嗰啲芫茜咧切，完之后佢咧捞落去，跟住咧捞就咁怼一碗饭。 系啊， 哇，点解可以咁样嘅咧？但系我亦都发觉就到第时大过咗，我先至会知道嘅就系芫茜呢一样嘢嘅话，真系好中意就好中意，唔喜欢就可能未必得。咁啊，有啲人可能就会研化成为嘅就系话用芫茜嚟去整呢一个意大利粉啦。 哇， 用芫茜嚟去打烂佢之后嘅话咧，就变成饮品。嗯、都有嘅，咁我覺得個就係真係好誇張咯。其實要講緊一啲新味嘅嘢，即係其實如果你講翻阿徐 Sir 曾經有介紹過嘅，係咪？呢啲嘢可以令到你有一啲嘢嘅開張嘅發散嘅。咁、其實都係啲味道嚟嘅。 我想問下咧，糖蒿菜你中唔中意嘅？ 中意， 好重味嘅。 又係細個唔中意，而家中意啦。 糖蒿啊， 有一陣好濃嗰啲味。 係啊，我好中意㗎。係 啊， 好中意。 糖蒿揾嚟打邊爐 咧，一路啊， 不能沒有佢啊，真係 特別勁㗎。係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嘢咧，都系有一啲咁嘅辛辣嘅味道嘅。仲记唔记得有啲咩嘢咧？譬如可能讲紧话，蒜头啦， 蒜头 系啦，蒜头中唔中意食噶？两位 麻麻地，如果有机会，即系嗰啲煲啊，咩猪润鸡煲啊，有啲蒜头咧，会夹一两粒。 冇错，如果你话要食呢蒜头，你真系喜欢嘅话咧，有一段时间咧好兴嘅，就系用醋浸完蒜头，跟住咧每一日朝头早嘅话就食一粒。听讲嘅就可以，我听人讲嘅就吓，就可以令到你嗰啲血管咧软化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可以有啲咁嘅情况嘅朋友嘅话咧，咁就有啲人会有咁样嘅一啲 自己 嘅谂法咯，咁样 做 做法咯，咁样嘅。蒜头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食法嘅，就系我见过，譬如可能系烧烤啦，有啲咪直头串烧，跟住话成串都系蒜头嘅。 真系冇试过。 咁我觉得真系 OK 嘅，即系如果你喜欢嘅。 串烧韭菜我试过。 点串烧韭菜啊？ 韭菜咪个头咯，吉落去然后一定好食噶。我中意食韭菜，硬啲啊嘛， 硬正啲之外嘅话，个味道亦都 系我最好 食个 头嗰度。 系冇错。除咗你话即系蒜头咧，我觉得蒜头系必须要有嘅，其实可以好好用噶。你有冇试过嘅就 爆香个镬？ 就算只系蒜头，你爆香咗个镬，跟住咧就用呢一个嘅橄榄油捞一捞佢嘅话咧，已经可以成为咗咧就系有一种嘅就系整意大利粉。你就系咁，已经系一个味道嚟噶啦。 嗯， 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啊。 系啊， 我传统啲 蒜头同埋 佢 就系用橄榄油，橄榄油跟住你整咗一啲嘅意大利粉，咁跟住你就捞佢嘅话，已经食得啦。 不过爆香嘅镬就好香， 即系只有摆蒜头已经好香， 超香啊！ 好啦，咁啊，蒜头之外嘅话，仲有一啲有啲人都会唔中意嘅，譬如可能你系食粉面啊，或者系食粥嘅话咧，啲人会要酒葱嘅。咁葱又点解咧？ 中意啊！中意，好食啊！ 系啊， 系啊， 系大个先至开始中意食啊，定系细个嘅时候开始嘅？ 唔知细个对呢有味嘅嘢都系麻麻地，大个就慢慢中， 细个都 OK， 细个都 OK 嘅 ，OK 嘅 ，OK 嘅。 唔怪之你咁大阵味啊！细个中意食芫荽，中意食葱。 蒜头成粒石， 老师呢啲叫做吃得苦中苦， 嗰啲唔系叫做苦，嗰啲叫做辛味。 吃得辛中辛， 方为归常归系嘛？ 系啦，嗱咁其实咧，即系我觉得系葱嘅话，亦都系嘅。葱亦都好好用啦，譬如同蒜头一样，譬如可能你屋企有嘅话，你只需要葱，跟住加只蛋，跟住炒个饭。是咪就已经 OK 㗎喇。 葱好好似你话斋即好多用途。 百搭嘅啱唔啱。 蒸鱼如果你另一个方法呢就解好啲鱼然后喺个底嗰度煎两条葱。 有蒸鱼嘅时候用呢个方法。 煎住佢嚟。鸡都可以。总之你又可以塞落个鸡个肚嗰度。好多搞法。 我又见到嘅就係有时你有啲淋熟咗嘅鸡嘅话呢你都会咁样嘅。你会摆两片姜跟住呢亦都系将一条葱跟住你就扎住佢摆落去。去嗰啲熱水嗰度，跟住你就擺只雞落去嘅話，就淋熟佢嘅話，你亦都可以咁樣用嘅。 使唔使最後塞粒紅棗落個雞嘴度？ 嗰個就你塞，你可以塞落邊度都得。 我唔知點解會俾粒紅棗只雞食 喎。係啊，啲白斬雞啊嘛，係啊，一定有粒紅棗。 你講翻邊個出嚟啫？ 嗱，其實仲有嘅就係話你蒸魚咧，我覺得又係嘅。 係啊， 哇， 葱啊， 姜 葱， 仲要唔好話係圓咁切喎。其實你知唔知有一個方法㗎？係 點啊？ 打直。葱花系咪变葱花？ 系啦，你就喺条葱，你就攞一个嗰啲叉喺嗰度咁刮，剁咗佢，剁咗佢，变咗葱花。 哇！ 葱花同埋你就咁样打完， 两回事啊！ 两回事， 真系呢个真系试下喎。 啊，呢个系 好 味 啊！ 系啊，我净系切碎咯。 唔系嘅，葱花系有两回事嚟嘅。 好多花神 嘅。系啦，咁跟住咧就摆喺蒸熟咗嘅鱼上面，佢就哇，淋豉又酥又滑。 好嘢，正， 我要搵嚟好好地咁样捞饭。 三碗饭。 系。 唔好话俾阿懒听， 同埋冇骨落地。 葱仲一样，整葱油鸡都几好食噶，即系加埋啲油， 好味啊！葱真系不可或缺。 好啦，咁你会讲到咧，就我哋讲有蒜头啦，我哋有呢一个葱啦，甚至乎芫荽啦。另外有一样嘢嘅，我觉得中国人嘅家庭我一定有嘅系乜？冇错，靓醒目。 姜都用噶，我试过我妈同我捽个背脊啊，因为咳得好紧要咧，佢话用啲姜烘热佢，然之后个背脊捽。 后来有冇攞翻嚟煲汤啊？嚿姜 继续用。喂，我呢啲真系中国人啲老人家嘅智慧。 系啊，智慧啊！你屋企有冇姜噶？ 我一定有姜噶。嗱，两样嘢，姜同埋蒜系一定有嘅，唔知点解就摆到咧飙晒嘢，但系你都要继续用，但系你冇咧就觉得周身唔聚财。 系啊，真。 系啊，我一定要搭嚿姜嘅，唔知点样噶，系啊。 姜你批唔批皮噶？ 一时时睇下用啲咩做法。通常嘅话我都唔批嘅。系啦，我哋由得佢嘅，就洗干净嗰啲泥佢嘅话咧，就我切咗嘅话就 OK。 你中意用大姜定或者黄泥姜啊？ 睇下搵嚟煮乜嘢。 哇， 有研究，梗系要啦，因为出嚟嘅味道系完全唔同噶嘛，系咪？ 嗰啲姜好贵啊， 非常贵， 超贵啊。 系啊，咁啊，当然啦，除咗你话姜喺我哋嘅中国人嘅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之外嘅话咧，当然食姜嘅话咧，亦都系可能朝头早定系夜晚黑嘅话，大家就要小心啲啦。系啦，咁除咗你话姜之外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可能未必有人会中意嘅，但系我自己屋企都一定会有嘅，就系辣椒啦。 哦， 系啦， 辣椒系冇， 辣椒你未必会有嘅。 你 咪 讲嗰啲 细 细 指 天椒嗰啲， 指天椒系啦。 我啲雀仔好中意食噶。 雀仔， 因为雀仔佢 feel 唔到辣噶，即系系 咩？ 系啊，雀仔条脷咧，佢系 feel 唔到辣，佢冇辣呢样， 冇辣感， 所以佢成条指天椒系当苹果咁食。 有时会好夸张咧，去啲北方嘅地方咧，你咪见到佢哋 晒到干晒挂喺门口 嗰 度啊， 嗰啲咁嘅辣椒干啦，又系嘅，同埋嗰都靓噶，系嘛？ 一串嘢，仲有啲粟米咧， 系啦，粟米啦，蒜头 啦， 同埋辣椒咧，咁挂晒喺出边咧，咁样觉得系好靓， 好黄土地。 好张艺谋，好啦， 嗱，咁今日我哋讲咗有好多嘅就系啲新味嘅食物啦。头先我哋又讲咗好多啦。咁除咗新味嘅食物之外嘅话咧，有时咧你买嘅都系少少少少咁买嘅，你唔会买得多嘅。中唔中意嘅就去嗰啲譬如买豆腐铺啊，豆腐铺咪有好多嘢，有响铃啦、豆扑啦、芽菜啦、枝竹啦、嗰啲面筋啦。哇！你去到嘅话，你真系咧目不暇给嘅，你唔知道买乜嘢啊？ 唔系啊，嗱，蒸鱼咧，蒸皖鱼咧，如果你煎两粒豆扑咧，又好好食噶， 吸晒啲味。 系啊，超正啊！ 冇错， 豆腐都分几种喎， 系啊，有硬豆腐、 油豆腐， 系啊， 冇错、 啊， 豆腐干。 枝竹你中意用咩枝竹啊？ 枝竹我中意，我有中意用新鲜嘅， 新鲜 系啦，我中意用新鲜嘅枝竹，系、啊， 好， 系啊，咁你咧？ 唔係啊！我成日都唔知道我應該用咩枝竹啊，所以我就問下大家。 咁咪上落咯， 好高智慧啊！你 因為因為你唔知足，所以咪唔上落咯。你明 好 多謝指點。 好啦，講咗咁多之後嘅話，我而家即刻嚟咯，我哋上堂啦。我先要講嘅就係話，我哋講中國人家庭一定會有嘅係一嚿 薑 薑 薑， 係啦。 好難發音， 係薑， 好難拼 薑。薑。第二啦，就係薑之外嘅話咧，有啲人會中意食嘅就係話唔係係葱， 葱 葱點講啊？ 葱 差唔多音係葱， 葱 係啦，薑葱。咁而家係薑葱雞就係薑葱雞， 薑葱 係啦， 薑葱魚就係薑葱， 薑葱係啦，好叻啊！薑葱薑葱剪係啦，就係蒸魚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話薑葱之外嘅話，頭先我哋有講到就係有蒜頭或者係大蒜啊，其實兩樣嘢嚟嘅嚇，咁但係都可以先講蒜頭啊嚇。点讲啊？ 蒜条， 蒜条， 蒜条， 系啦，蒜条， 蒜 条。咁至于如果你话大蒜嘅就泰蒜， 泰蒜。 咁而家系学乜嘢啊？ 蒜条， 蒜条， 系啦，你唔使咁嘅。你望住我个样好严肃。 唔系啊，我费事我 mix up 啊。 冇问题啊。好啦，第四个啦喎，头先我讲你哋两个都唔中意，但我好喜欢嘅系 芫 茜， 唔系芫茜，我中意啊， 辣椒 就系辣。辣椒啦， 辣椒， 系俾少时间你哋啊吓，就系咧姜、葱、蒜条、辣椒。好啦，跟住头先你有讲过就你好喜欢食嘅就系韭菜系咪？ 系 啦，韭菜其实都系嘅，又系好简单， 包饺子好食。 系啦，叻仔， 真系叫菜啊！ 叫菜， 叫菜， 韭菜啦，系啦，叫菜。我猜过你，好啦，叫猜之后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有芫茜啦，芫茜点讲啊？ 芫 茜唔啱， 芫茜 错，芫茜 咪差多，有冇搞错啊？我咪会芫茜， 我俾一分你，我俾一分你，好好啦，跟住我哋仲有嘅就系话芽菜啦，芽菜点讲啊？ 芽阿同学先， 呢个好容易嘅， 菜 错啱啦，芽菜， 芽菜。 芫茜同埋芽菜，跟住啦，芽菜之后我就会衬啲咩嘢咧？喺嗰度你会买，你会买到 豆腐， 系啦，挑夫， 挑夫教过， 系啦，挑夫教过噶啦。豆腐之后嘅话咧，我觉得而家呢一段时间咧开始咧就会食嘅，咁而且都非常之好味嘅，又大只 芋头。 萝卜， 哇！萝卜白萝卜一流啊！ 而家好靓啊吓，萝卜系啦，萝卜好啦。最后尾嘅呢一个嘅话，头先我哋冇提到嘅，但我觉得都好好用嘅就系洋葱。 哎呀， 系啊，都系嘅。洋葱， 洋 葱，系啦，得唔得？ 得。 好，我哋而家大家嚟重复一次。 好， 姜。 姜、 葱、 葱、葱、 蒜头、 蒜条、 辣椒、 辣椒、 韭菜、 韭菜、 芫茜、 芫茜、 芽菜、 芽菜、 豆腐、 挑夫、 萝卜、 萝卜， 同埋洋葱、 洋葱， 一阵间甜甜 茶咩？ 车变卦，我落雨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佢会讲，佢会发，阿亮下晦气，退衫两浸就，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冲。 就有迷两怕，湿透了落得笨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浅收心，轻易就。困住我要闭气，怕鬼气先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军，我出场耍你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杀得有无两怕，湿透了或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扮男靓态，补胎良言太乖，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根，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带。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Oh, 哎呀，今天我就 贴贴擦啱。 你问边个我啊？我张张、啊，我今日改用张张，乜张张？ 张张， 张张，张张。 名而啱咗马家名，我好忙我嘅咁嘅。 唔系啊，我啱啱谂紧，我本来叫叶叶，但系佢依家用张张张，我想用另一个对付。 有乜关系啊？ 咩？ 快啲啊！ 曱甴屋， 曱甴屋系咪好？ 收佢呢个蟑螂。 你一阵间你唔咩啊？唔记得咗点啊？ 收蟑螂， 即刻嚟第一题，形容好唔可信嘅事，我哋会话你呃鬼 食 乜嘢？曱甴屋， 挑夫， 挑夫系啱嘅。第二题，形容女仔性格爽快、热情、火辣，曱甴屋。 张张宝答 五四。 辣椒， 辣椒， 好嘢！第三题，遇难节嘅制品， 张就系呢个挑夫，啊唔系答咗咯噃，对唔住， 系 芥菜， 芥菜系啱嘅，冇咁心急啊！第四题，哇，人哋好大口气啊！食咗乜嘢？张 食咗呢一个嘅 芥菜糕， 四 葱啊唔系芥菜糕， 二 芥菜糕， 冇 傻屌。 曱甴屋细如破竹，第五题乜嘢系越老越烂啊？曱甴屋，好嘢！上一辈会话：喂，你咧食啲咩嘢嘅话？系啊，张张 啊，食咗乜嘢？食咗双条。 四三唔系， 佢衰咗啦。 一食啲咩嘅话咧，系会脑筋灵活一啲，好聪明啊！ 曱甴屋细如破竹， 系啦。别名来福即系乜嘢啊？唔知咧。头先我讲话而家好靓嘅白色一条嘅 曱甴屋，罗皮， 形容电影好催泪嘅曱甴屋， 洋葱 ，coriander 即系乜曱甴屋 ？coriander 咩啊？答啦， 快啲 ，yes， 仲有咧， 叫菜， 你十比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八项行动，包括推动创新科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香港在创科方面大有可为，可以作出贡献。香港代表团成员、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认为，香港在多个范畴都能够作出贡献，如果外资和本地企业条件平等看齐，有助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者。另一名团员、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认为，香港在标准化方面可以协助国家走向国际。香港浸会大学联同华南理工大学等机构对大湾区城市包括东莞 佛山、廣州、珠海、澳門和香港等地的薪酬和福利進行調查分析，發現香港薪金調整幅度更接近2019年疫情前的增長水平，以介乎 3.2% 至 3.8% 薪金增幅，領先其他地區。調查收集廣東省、香港和澳門共292間機構，涵蓋183,000名雇員。結果顯示，香港和澳門2023年度平均薪金調整幅度明顯比前三年高。不過，剔除動薪機構，廣東省各城市本年度的薪金實際調整加幅就超越香港表現，增幅 4.4% 至 5%。 團隊說，本港的薪酬增幅和人事變動等數據仍然受移民潮和勞動力不足等因素影響，不過在經理級或以上的高端人才薪金調整方面，香港領先優勢明顯。杭州亞殘運星期日開幕，港隊今屆將由羽毛球運動員朱文佳和乒乓球運動員王婷婷擔任開幕禮持旗手。朱文佳說，對擔任持旗手感到榮幸和興奮，期望參與亞殘運的每名運動員都能夠爭取獎牌，為港爭光。港隊代表團團長陸子聰說，香港將派出98名運動員出戰11個項目，其中在滾球、羽毛球、游泳等項目有力爭取獎牌。他期望市民能夠延續亞運氣氛，繼續透過電視直播支持運動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骤雨，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5点，跌18点，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1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60元升19.2，腾讯控股299.6跌2.6，恒生中国企业61.76升2仙，美团系113.5跌咗1元。药明生物47.7跌2.35，阿里巴巴82.05升5仙，快手57.8跌3.75，中芯国际20.85升3毫，中海油13.7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瑞士法郎0.9，加元1.363，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8，欧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009点，跌30点。港金报18,07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09美元，卖出1,9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愿伟大。 大院讲述了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他和院委大院里面先后两任同事在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了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志愿理想。 国剧八三零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下个月举办的世界搭棚大师奶赛，热门的冠军选手之一无名女士双手突然受伤，无缘参加比赛。这场比赛原来背后牵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厮杀，搞到血流成河啊。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黑仔长长的惨叫声划破长空，第一单命案终于发生了，那第二单命案还会圆吗？ 黑仔啊，死得好惨，是谁害死你啊？你报梦告诉我，我一定要帮你报仇。喂， 哎，好啊，哦，得，嗯，啊，哎，嗯， 喂，系，好，哦，得，吓，好， 阿女，你讲咩啊？ 我讲电话咯。 你讲啲咩啊？ 我唔讲住，我赶时间，我要出去嘅。 阿女，你只手唔系粉碎性骨裂咩？点解你好似冇事嘅？ 系咁嘅，琴晚我电话，我听电话先吓。喂，系， 系，好低用你嘅招，你学埋边个衰嘢？ 老头啊， 系， 我有紧要事，我落街，我唔翻嚟食饭，你唔好等我啊。 落嘅落好冷。哦，我真系要等你翻嚟食饭，顺手洗埋啲碗。 好好好，得啦得。 喂，系，我系彭彭 ，Pang Pang， 我见到佢落咗街，系，肯定系佢。Chinese 中国籍女子，35岁，身高1.62米，双眼皮，右唇嘴角对开2公分，有粒直径2毫米嘅麦。我想纠正下大家，系字唔系麦。有冇毛？我冇睇有冇毛喎。系啊，麦同字有分别。咩话？唔使讲啲资料，早讲啊嘛。唉，得啦，我专业嘅。 死啦死啦！呢、這个时间好难接的士啊。系啊，点算啊？哎，有车，停车。 等阵，佢上咗个的士。弊，冇车，而家交更时间。放心，佢啊上咗部四人嘅，系车牌系 CRA2ZY，Crazy 啊 ，Crazy 咩？我唔记得咯。啊，我记得佢架车上到天桥。诶，放心啦，碎料，我追到佢。吓？而家即刻追，唔系啩？而家啱1点，我 lunch time 喎。系啊，吊颈要唞下气嘛。得啦，我会追噶啦。我买支水饮下先啊。系咁啦，唔讲啦。喂，阿布之佬啊，俾支水啊，唔该。 系嚟一支水， 得你一个啫嘛，嗌咩啫？ 咪住， 咩事啊？ 请问你系要蒸馏水定矿泉水啊？ 但啦，一支水，赶时间啦，快啲啊！ 喂，老友啊，你知唔知水对人体好重要噶？饮啱嘅水咧，对身体好有益噶。However， 洋文嚟嘅，即系啊，但系啊。即系呢个字嘅。 得啦，我赶时间啊，得啦，俾支矿泉水我得啦。 得，开嚟一支矿泉水。喂，咁你要法国矿泉水啊，有气加拿大 Rocket Mountain 嘅矿泉水啊。嗱，你唔好以为一样啊，我知你个口啊想话我噶啦。嗱，都系 得啦，冇嘢啦，俾支最平嘅我啦吓，我赶时间，唔好废话啦。 唔得咁噶，叔，你做 20蚊唔使走，最后一句赶时间。 我都最后一句，嗱，买一箱咧12支好抵嘅。如果你用电子支付咧，送3倍积分，你系咪会员咧？ 快杀你啦！报摊都有会员，我先攞一支水啦。喂，其他你而家再讲，我而家冇时间。知唔知有冇车叫啊？喂，边度截的士最方便啊？ 去嗰边先啦、 啊， 你 我要追啦。前面嗰部4人的士啊，车牌 Great Great Place 啊，你阿 Sir 嚟噶，唔关你事啊。 喂，我知啦，你系卧底嚟嘅。嗱，我细个嘅志愿咧都系当差嘅，后嚟咧你知唔知啊？我俾人隔扯咗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想知啊，唔关我事啊，净系想知边度截的士最方便，我要跟住嗰部的士啊！你话我听啦。 你好彩啊！我身为好市民，我一定帮你嘅。嚟上我部车，我帮你追佢。 真系 ？Come on！ 喂，咁跟住我个 target。你可唔可以车埋我翻屋企啊？ 冇问题啦，咁有型，车你去边都得。 咁我攞埋个香水走先吓。 Sure。 啊 ，by the way，Rocky Mountains，Mountain 要有个字俾人听，知唔知啊？ 系喎，学到嘢， 梗系啦。电单车，我要揽住你，我未坐过呢咁嘢喎。 唔使惊，眯埋眼，一嘢仆落我度。 嗯，我揽边度啫？ 你啊，揽我呢度啊？ 哇，呢度硬硬地， 高少少、哦，我条腰冇咁低。 喂，咁你追快啲，知唔知啊？ 系得啦，信我手车。喂，阿 Sir， 我想问你你追前面部的士系咪啲咩大卡士嚟噶？车里边嗰啲人系咪有枪噶？ 你唔好拧过嚟啦，你揸紧车。 哎，唔好意思， 关你咩事？你开车，你唔好拧过嚟问我嘢啦。 咪因为咧，我想问下你支炮咧，即系顶住我支，系咪收喺条腰嗰度啊？仲有咧，你嗰行咧，嗰啲 OTA 有冇补水啊？ 我冇支炮顶住你啊！喂，唔好烦我啦，啲嘢唔讲得俾你听噶。 哎，我知啊。你支炮一定是抬一些不可告人的地方，明白明白。喂，是啊，你做了卧底啊，你有没有跟下属说喂 ,this is an order, 这些这样的。喂，还有啊，同埋呢我都想呢申请做线人啊，赚下外快啊嘛。 好烦啊，开车啊。 哎，知道。 傻佬，又中我计，肥仔，听电话。 唔好意思啊，我听个电话先啊。 系啊，听电话啦，听电话啦，专心啲啦，唔好烦我啦，你听得够啦啊。 肥仔，我喺你前面两个红绿灯，我等你。 收到，准备收网。 嗯。 喂，阿 Sir， 呢部的士咧就停咗喺前边嘅咋，你睇唔睇到啊？ 吓，咁车里边嗰个女人呢？ 哦，上咗楼啦，红色招牌嗰栋大厦。 得得得得，喂，我上一上去。嗱，你等等我十分钟吓。 得，冇问题，上去做嘢啦 吓。系啊系啊，你等我啦 吓。Go go go go go！ 快齐， 毛小姐，犀利啦！我帮你点咗佢上去，上面我啲兄弟会招呼佢，佢起码三个钟头先落到楼。我而家就车佢，车你去佢屋企啊，睇下有咩发现啊嘛。 好嘅，好嘅， 坐稳啦，揽住我条腰啦。 吓，好，我同自己讲过，我只系会揽住自己男朋友条腰嘅啫咩。 O K， 咁你千祈唔好揽。Let's go。 肥仔啊， 咩事啊？ 你试过留长头发未啊？ 未喎，点解咁问？ 冇，可唔可以应承我试下留长头发啊？ 点解啊？ 就咁嘅，其实咧，我好中意留长头发嘅时候嘅华仔啊，你记唔记得啊？佢除头盔啊，甩松啲头发嗰阵时候，哇，好型啊！我都想你似佢啊， 系唔系？即系咁样啊？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慰藉，时日远飞，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而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半，我此生给你代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 肥仔好， 我把声好翻晒， 哇，系咪型到咁啊？ 肥仔好型啊！ 等我带翻副黑超先，开车坐稳。 我可唔可以揽住你条腰啊？ 可以嘅，不过你等等，等我除咗件肥猫 T 恤先。 哇，你同我揽好多汗啊，好核突啊！ 明明， 你叫我咩名话？ 明明啊，我可唔可以叫你明明啊？ 你咪叫斩佬衰哥肥仔啊！ 明明， 你好紧张咩？我把声好翻添，我听到你心跳声啊！ 紧张就有啲啲啦。你讲唔讲时间去彭彭屋企揾佢啲罪证啊？ 有你陪我，我唔去佢屋企，我姐啊！ 你饮唔饮水？ 我去你屋企得噶。 明明， 我唔饮水啊，肥仔。如果我哋结婚。我真的会退出这个混浊的江湖，有个姐搭棚的江湖，做一个师奶师叔。其实你明明我讲什么啫？ 明 啊！ 阿女，你大个女了，结咗婚就做肥师奶啦，要帮手好好打理啊，肥仔嗰个布置档，知唔知啊？ 知。 咁下个月嗰个世界搭棚大赛，你唔好参加咯。 好。 肥仔，我女以后就交俾你啦，你要好好对佢啊。 冇嘢啊， 如果唔系， 饮水。 我对你唔客气噶， 嘿呀，老豆啊， 饮啊， 饮啊，饮啊，饮啊， 饮啊， 好嘢啊，恭喜恭喜啊！肥仔老公，你咩事？你冇吓我你啊！ 杯酒啊！ 酒酒，你饮饮水啊！ 杯酒咩事啊？讲啦， 快啲讲啦你！ 杯 啊！哎，我好急啊，去厕所先，我然之后出嚟，你好讲啦。 喂，咁样啊？喂，我送客先呢。 杯酒有毒啊！我死啦！ 可怜嘅肥仔新郎哥成为世界搭棚大赛第二名遇害者，到底剧情发展落去会点呢？请留意下一集《片段人间》，搭棚大师必。 哋有 Michael Jackson 呢个歌曲结束咗我哋今日咁正嘅广播剧《大师》啦。亦都完结今日嘅风骚快文啦，吓，听下星期 四，四路快咯， 时间飞逝啦， 正啊， 听日见啦， 好，拜拜。